第29集，再没有别人了。正在一个体育用品里看跑步鞋呢，温小辉的电话响了，拿起来一看，是少群打来的。温小辉每次接少群的电话都得深吸几大口气才算做好准备。 少公子， 下班了。 下班了。 最近工作室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挺好，没什么特别的。 想了想，最近 Raven 不怎么来了，反倒是流星常来，以前是 Raven 来最勤的。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 不知道，听您这口气，您知道？ 我知道还问你干嘛？ 我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 我要你做一件事。 您说来听听。 你们工作室现在一共47个人，对吧？ 对。 把这47个人的名单按照跟三个合伙人关系的远近分类，一个都不要漏掉，晚上发给我。 好吧。 如果跟合伙人有亲戚关系或者特别亲近的，也要额外标出来。 是。 Raven 是不是跟至高投资的罗至高关系很好？ 是。 他们睡过？ 这个 说实话就行。 实话是我不知道。 那你感觉呢？ 感觉可能是吧。 你跟罗至高接触过吗？ 见过两次。 Raven 极力想拉拢罗志高，但是他们公司不是姓罗的一个人说了算。说白了，姓罗的睡的可能就是白睡了。Raven 是一颗我们随时可以抛的棋子，从生意人的角度看，巨星最值钱的是这个名字，不是任何一个造型师。所以如果你还抱着对 Raven 尽忠的想法，赶紧弃掉，老实的为我工作，我不会亏待你。 知道了。 对了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罗总是同性恋的？我刚才问你他们睡没睡过，你一点惊讶都没有。罗总好歹是个大老板，不可能到处宣扬自己的性取向，所以要么 Raven 告诉过你，要么他在你面前表现了出来，而 Raven 不可能这么蠢，随便跟你一个小实习生说投资人的八卦，所以是后者。我接着猜，罗总看上你了是吧？ 也不算，就说过几句话。 你一直对我很戒备，难道是罗总许诺过你什么？ 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跟他一点都不熟。 逗逗你而已，行了，记得晚上把名单发给我。 挂了电话，温小辉朝手机狠狠比了个中指，刚才吓得他直哆嗦，还以为罗总被洛毅打了的事曝光了呢。那件事一直是他心里的一颗定时炸弹，有半点风吹草动都够他惊悚的。少群刚挂了电话，洛毅的电话就打来了。 小辉哥，你回家了吗？ 没啊，逛街呢。 你今天要不要过来啊？我今天没事儿，在家呢。 成啊，我都一个多星期没见你了，我打包零食，咱们一起看电影吧。 好，等你。 温小辉买了一堆吃的，非常 happy 的去了洛毅那儿。洛毅刚洗完澡，身上穿着灰色的浴袍，脑袋上耷拉着毛巾，浴袍的前襟开了个深 V。也许是身高抽长得太快，少年的身体还有些单薄，但胸腹的肌肉已经依稀可见，两条小腿笔直修长。温小辉把东西放在茶几上。 你怎么这个点洗澡？ 刚在学校打完篮球回来。 你是不是长高了？ 可能吧， 最近没量。 上一次量是多少啊？ 一年前吧，176。 我177，我见你的时候你就比我高一点了，你绝对长高了。 那现在可能超过1.8米了。 我姐个子就高，有1.7米吧。只要你爸不矮，你绝对要过1.85米。你爸多高啊？ 等了半天没有回应，温小辉奇怪地扭过头去，只见洛毅站在他身后，正在调试电视。从他紧绷的下巴，温小辉猜出他听到自己的问题了，只是不想回答。温小辉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说了不该说的，他轻轻叹了一声，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认识大半年了，洛毅的爸爸一直是他们之间的禁区。洛毅调好电影蹲了下来，帮着温小辉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。 我不喜欢谈那个人，以后我们也不谈他，好吗？ 我不是故意的。 没关系。 我真的是你唯一的亲人吗？ 是，再没有别人了。如果曹律师想跟你谈那个人，你不要搭理他，知道吗？ 曹律师为什么要跟我谈你爸？谈那个人？ 曹律师和妈妈在一起过。 他们 之间肯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。曹海对遗产分配很不满意，因为他也参与妈妈的生意，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别的举动。总之他说的任何话你一概不要相信，你只要相信我就可以了。 你放心，我怎么可能相信外人，我肯定相信你啊。 洛毅看着温小辉毫不犹豫毫无掩饰的坚定眼神，心脏轻颤了一下。 来看电影，尝尝这个炸鸡，我小女朋友推荐的，她连吃了一个月，胖了5斤。 你女朋友？ 工作室的同事，我闺蜜，超级好玩的一个女孩。 我还以为你突然转性了。 我要是转性肯定追她，不过这辈子不可能了。哎，你见过她了？上次去工作室，那个个子很小，眼睛很大，挺漂亮吧？比我小1岁。 小辉哥，我才15，你老怂恿我早恋干什么呀？ 你不马上就16了？人不早恋枉少年。 可我要是谈恋爱了，就没时间陪你了。你以后也不能随时随地来我这找我玩了。 对啊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想到洛毅有一天会谈恋爱，把感情和时间的重心放到另外一个陌生人身上，他就感到有些失落。 我宁愿陪你。 罗瑞回国了，两人约了周6吃晚饭。温小辉开心坏了，从工作室回到洛毅那儿就开始洗脸化妆。 怎么了？晚上有活动？ 小妈回来了，我上次跟你说过的，我发小。 你见你发小这么精心打扮干什么呀？ 要拍照啊，小妈长得挺好看的，我必须要比跟我出现在一个镜头里的人美。 洛毅失笑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温小辉撅着屁股涂睫毛膏。温小辉瘦是瘦，但长期锻炼屁股很翘，上连着细瘦的腰，下接着笔直的长腿，绝对是一副让人想做点什么的身材。温小辉想到什么突然扭过头来。 虽然我喜欢化妆，但这是我喜欢，你不要跟我学啊。 怎么了？不好吗？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我是 gay， 你不是，没有几个正常女孩子喜欢男人化妆的。其实很多一也不喜欢化妆的娘炮。 那你为什么还化？ 我高兴就好啊，管别人怎么想。 我就喜欢自己美美的样子。 我也喜欢你自信的样子。 拜了。